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从宫中回去的时候，身上还穿着那件侍女服饰，撕掉了人皮面具之后露出本来面目，看上去有些滑稽，然而因其气势惊人，哪怕一身褴褛也无人敢发笑。进入宅院，看到沈乔与边延梅正各执一子在对弈，脸上颇是闲适，显然已忙完了正事。见沈乔已经将装束悉数换了回去，燕无师心中难免遗憾，他觉得沈乔扮女装实在是难得一见的美景。不过这话放在心里想想也就罢了，若是说出来，哪怕沈乔那样好的脾性估计都受不了。 倒是挺清闲啊。 恭迎师尊归来，雪亭老秃驴伏诛，自此佛门只怕是一蹶不振了。 老秃驴没死 啊？ 哼，他这样的身份死了岂不可惜，总得拿来做点什么才好。他虽入佛门，却一心留恋红尘，此番若肯识相，留他一条狗命又何妨。 嗯，师尊说的是。 普六如英救回来了？ 是，弟子已将蒲六如英送回随国公府，成功死了。慕容庆身受重伤，目前也已被压了起来，可以留着温些口供。 嗯。 师尊，我这就去拿药。有血，伤势怎得这么严重？师尊，你没事吧？这府中还有些清心丸。 不必。 燕宗主的伤势可还严重？需要贫道为您把上一脉吗？ 那就有劳沈道长了。 你这身体也太快了吧，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有此一问似的。从这脉象来看，方才果然就是装的，即便受了些内伤，也没严重到吐血的地步。那些有些紊乱，想是受了些内伤，不过并无大碍，内外调理些时日便好。 有劳沈道长了，难为本座曾经那样对你，你却能摒弃前嫌共犯险境，此等仗义，饶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容。 燕无师反手附上沈乔的手背，又收紧握住。沈乔这双手生得白腻修长，触感宛若被把玩多年的美玉，唯有虎口处的薄茧暴露了主人练剑多年的事实。换作别人说这番话，沈乔说不定还要客气几句，但对燕无师他却早已免疫，更兼对方还穿着女装，沈乔倍觉惊悚，身上汗毛差点因此掉个干净。还没等他抽手，对方就先一步撤回了手，仿佛刚刚真的只是有感而发罢了。穿着一身不合体的女装，别说旁人看着别扭，燕无师自己也没舒服到哪里去。那头边延梅早就吩咐人准备热水衣裳，请师尊前去沐浴更衣。堂堂幻月宗宗主穿着高腰襦裙，旁人觉得碍眼，他自己却自在得很，怡然起身，不忘看了沈乔身前的杯子一眼，然后问边延梅， 杯里是何物？ 哦，蜜水， 唤作梅饮。阿乔不喜蜜水甜腻。 是。 沈乔扬眉看他，想问你怎知我不喜蜜水，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太蠢，随即闭口不言，低手看棋盘。边延梅闻言也是微微讶异。燕无师前脚刚走，边延梅后脚就跟了出去，虚心请教起来。 师尊，敢问弟子对沈道长仍是一如既往吗？ 对他与对我一般无二。 哇，师尊这孺子可教的眼神，看来我果然猜对了。 话说回来，魔门中人从来不是委屈自己的道德君子。边延梅从前也曾见过燕无师宠爱过不少美人，但那些人不过如昙花一现，从未久留。他本以为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方才更符合他的脾性， 没想到对方竟会看上一朵真真正正生长在雪原冰川、不染尘俗的高岭一世之花。沈乔的品性为人，边延梅自然也是了解一二的。他并不认为自家师父能够顺利采下这朵花，因为沈乔看着好说话，却有着风雨都无法摧折的傲骨，绝不像是会走断袖龙阳之道的人。但以师父的手段，一旦看上了，那势必是要拿下的。想及此，边延梅也不知自己该同情谁才好。 师父弟子多嘴啊，但我瞧沈道长似乎没那个意思。 你有主意？ 弟子有无数收服女子的手段，可沈乔非但不是女子，更非寻常人，自然不能以寻常手段论之。不过古话说得好，烈女怕缠狼，想必这话放到哪儿都有些道理的吧。只是…… 只是什么？ 师尊风仪过人，若是常人，即便您只想春风一度，对方怕也千肯万肯，自荐枕席。可换作沈乔，有朝一日师尊厌倦了，他怕是不肯轻易罢休的。 边言没言下之意，您老若是想要一段露水姻缘，天下美人多的是，大把人自愿要爬上您的床。可沈乔不说现在不好弄上手，就算弄上手了也不好甩脱手。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沈乔毕竟是宗师级高手，您可别给自己惹什么麻烦呀。 你怎知我要的只是春风一度？ 弟子明白了。难不成师尊要的是一生一世？沈乔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美人，可这天底下的美人多了去了，沈乔并不是最耀眼夺目的。难不成是因为人家同样是宗师级高手，所以对师尊而言魅力更大？实在是想不明白啊。 待燕无师沐浴更衣焕然一新回来时，沈乔已将棋盘摆满大半。唉， 你已见过普六如坚那两个儿子了，觉得他们如何？ 大郎老实，顿而不愚，二郎聪明，小小年纪便展露手段。 你这评价可谓中肯，顿而不愚四字尽得精华矣。 恕我直言，普六如坚虽然心智过人，又肯隐忍，将来执掌国政也不失为英主。但他那两个儿子性情本该颠倒过来才是，若次子才智超越长子，将来对王朝社稷未必是幸事。 阿乔啊，你想的也太远了。世上岂有万世不败之王朝，哪怕是嬴政妄想万万年传承，最终也不过二世而亡。谁知道他两个儿子会不会未及成年就夭折？谁又知道普六如坚是不是真能坐上十年的皇帝，会不会被更厉害的人取而代之？我只要知道我现在的合作者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，不会出昏招，这就够了。至于他普六如家的传承，我又不是他爹，为何要替他操心那么多？ 既然燕宗主心里有数，我也就无需多言了。 普六如坚本想为他两个儿子寻个师父，你既然这样说，我就知道你一个都看不上，回头帮你拒了便是。 燕宗主的武功比我好，为何不找你拜师？ 你看不上，我自然也看不上。以我们的关系，若不共同进退，会令人误会的吧。 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样说，别人就反而不误会了。哼，燕宗主多虑了，贫道并非幻月宗门人，哪怕不与燕宗主共同进退，别人也不会误会的。 好，阿乔说不误会就不误会。 这场宫变真正体现了兵贵神速这几个字，在燕无师和沈乔等人的帮助下，普六如坚迅速控制了宇文赟，又借宇文赟掌控了宫廷政局。作为一个资深政客，他并未将这场流血冲突扩展到整个京城甚至京城以外， 在其他人还来不及反应之前，宫中已经恢复了平静。在那之前，为了方便尽情玩乐，免受朝臣干扰，宇文赟就已经将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宇文阐，自己则是自封为天元皇帝。结果现在普六如今掌控了局面，甚至都不必另立傀儡，八岁的宇文阐依旧还是皇帝，只是上头多了一个监国罢了。宇文赟给自己挖的这个坑，终于把自己给坑了。普六如今掌权之后，他并未急着登基称帝，而是以左大丞相的身份进行监国，然后对外宣称宇文赟因病驾崩，又停了正在修建的皇家园林，将因进谏而被宇文赟贬谪出京的官员陆续召回京城，并恢复名誉，仅这两条就收尽人心。一朝天子，一朝臣，普六如今的执政也意味着佛门与合欢宗的好日子远去。合欢宗且不提，宫变当时桑景行和袁秀秀俱都不在京城，剩下的那些人哪里会是燕无师和边延梅的对手。自打宇文赟即位之后，幻月宗就开始隐姓埋名装孙子，到了如今终于苦尽甘来。边延梅当下也不再隐忍，直接出击，将合欢宗分布在朝野内外的势力一网打尽。雪亭禅师被燕无师废了武功之后，以蛊惑先帝不行德政的罪名下狱。雪亭一倒，在帝都的佛门弟子也没了靠山，纷纷树倒猢狲散。寺庙陆续被官府查封，佛门弟子要么四散奔逃，要么向朝廷认罪投诚。燕无师并没有对佛门赶尽杀绝的意思，他知道儒释道在中原大地传承已久，如今早已深入人心，各有一帮忠实信徒，根基深厚，非人力所能消灭，顶多只会出现暂时示弱的局面。像宇文邕当年那等大规模轰轰烈烈的灭佛，杀了多少僧人，毁了多少寺庙，烧了多少佛门典籍，可他一死，照样春风吹又生。所以幻月宗需要的仅仅是当权者的支持与自己的话语权，而非消灭佛门，因为没了佛门还有道门儒门，永远消灭不绝。最好的办法是几大势力互相维持平衡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这样既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，又是相对能够长久下去的一个办法。他这种想法正好与普六如今不谋而合，所以两人的合作十分愉快。有感于燕无师和沈乔之功，普六如今不仅下令在京城建玄都观，封沈乔为玄都观微通元妙真人，还大方地将与皇家有关的一些买卖交给幻月宗，甚至在将来设立三省六部制之后，也将工部尚书这一油水最多的官职交给了幻月宗之人。又随一代始终与幻月宗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，直到后来杨广翻脸无情，毁弃诺言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宫变之后的二月，上元灯节刚刚过去没多久，周帝宇文阐表示普六如今德高望重，乃明君之资，而自己年幼无知，不配其位，宣布禅位于普六如今。普六如今三辞而受，于灵光殿即皇帝位，定国号为隋，改元开皇，自称认祖归宗，换回杨氏汉姓，宣布大赦天下。自此新君即位，北方改朝换代，自晋灭而五胡入中原，数百年的风雨乱世终将迎来新的一页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